第四课，日程安排。热身。 起床。 出发。 游览。 吃午饭。 看表演。 第一部分，词语。 明天。 早上。 乘 飞机。 星期。 上午。 下午。 地方。 我们。 火车。 专有名词。 上海。 苏州。 杭州。句子。 一，什么时候去上海？ 二，星期几去苏州？ 三，还去什么地方？ 绘画。 什么时候去上海？ 明天早上，我们乘飞机去上海。 星期几去苏州？ 星期三上午。 还去什么地方？ 星期五下午，我们坐火车去杭州。活动。 听后搭配。 一，什么时候去上海？ 明天早上。 二，还去什么地方？ 还去苏州。 三，星期几去苏州？ 星期三上午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。 点。 分。 出发。 先。 参观。 然后。 吃。 午饭。 附近。 安排。 办。 逛。 好玩。 有名。 购物。 接。 晚上。 呢。 表演。 专有名词。 东方明珠塔。 黄浦公园。 城隍庙。 外滩。 南京路。 句子。 一，明天几点出发？ 二，我们先去参观东方明珠塔，然后去黄浦公园。 三，下午有什么安排？ 四，有什么好玩的？ 五，晚上呢？ 绘画。 明天几点出发？ 8:10。我们先去参观东方明珠塔，然后去黄浦公园。 在哪儿吃午饭？ 在城隍庙附近吃午饭。 下午有什么安排？ 下午1:30到外滩，然后去南京路逛逛。 南京路有什么好玩的？ 南京路是上海有名的购物街。 晚上呢？ 晚上我们去看表演。